有一位姊妹不久前跟我说起，她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大概那时候十几岁，她的爸爸妈妈对她管教很严，所以她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她跟她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跟她的朋友讲，很认真的跟朋友讲，我可能是被领养的。最近在我们教会，我们家两个孩子回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 youth group 里面青少年小组里面一个孩子，他家里也是妈妈管得比较严。这个孩子告诉我们，告诉其他的孩子说，我可能不是我妈妈生的，很认真的。做家长呢，我们觉得很好笑哈，父母管教严了，然后孩子就觉得不是我们生的。孩子在青春期，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段，他不能够完全明白父母的心意。今天我们一起刚才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这里也是想到当年的犹太人非常接近这样的处境。大家这一段时间在读经文的时候，发现读耶利米书，你从前面二十八章一直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沉重。先知不断的神借着先知来发出审判的信息。大家知道先知在我们中国的理解里面，好像是一个说预言的人，将来主要信息好像告诉你将来的事情。但是以色列的先知肩负的使命远超过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先知最主要的使命不是告诉我们将来发生什么，他乃是告诉我们因着将来要发生什么，你现在应该怎样从最终悔改。所以先知的信息不像中国人一些占卜算命的好像好奇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的先知所肩负的使命却是做神的代言人，因着上帝托付给他未来的信息，他告诉现在的神的子民应该如何行。所以你看前面二十八章，你看见非常沉重，那时候很多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要受各样的羞辱，他们要在那里受因着上帝的审判，他们要怎样受到惩罚。所以在这种你读的时候非常 depressing， 非常压抑感的这种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二十九章的时候，今天会看见上帝第一次向我们显明，借着先知耶利米在这个书信里面显明一个盼望的亮光，一个应许的亮光。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一到二十三节，这里来看耶和华的心意，或者耶和华的心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心肠。读耶利米书大家有一个体会，就是可能书卷它显然没有以赛亚那么多，但是它的文字很多，你读一章都读很久。有些家庭崇拜弟兄姊妹用耶利米书，孩子就读了很长很长，都有的时候不明白那个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耶利米书虽然有时候经文很长，他用一些文学的手法不断的重复强调，好像神的百姓不这样就会忘记神的心意一样。我们在这里看见前面三节这个背景，前面耶利米预言说，将来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要受那些羞辱，要神要审判你们。但是这时候写信，大家知道已经这些人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些人已经被抓去了。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假先知，我们上礼拜天已经提过，有人先知说圣殿还在这里，我们有平安的，所以他们传递，假先知传递说平安啊平安啊，圣殿还在这里呢，我们不会被抓去的。但是你知道神知道历史中间会有假先知兴起来，所以神设立，也借着摩西在五经里面设立一个标准，是世人眼睛可以检验真假先知的，不只是他讲的那些话，而是讲的话在历史中间能不能应验，这样的一个客观，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都不能否定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标准，那能显明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所以当这个时间耶利米已经被犹太地的居民那些他的族人确认了他是真正的先知，因为他预言说要被掳，其他人说不会的，这个东西不可能两个都对，所以在严酷的历史现实的检验当中被确定了这个先知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君王 派了两个钦差大臣往巴比伦去，去觐见他的宗主国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所以这样的时候，君王这位先知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柄，他的书信，上帝的启示，借着这两个钦差大臣送到巴比伦去。这封信就是传达神的心意。在这个中间，我们首先书信里面看见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是一个掌管历史的主宰。我们来看前面第四节，这里这位在书信里面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的神的百姓，在信上说，万军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讲了这些话。这地方很重要一个，我使他们，这地方不是说尼布甲尼撒王使你们，是耶和华神使他们从这里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是历史的主宰，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很多时候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再往后继续看，后面第十节，这里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要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定的，我要成就，使你们仍回此地。这些都是神他命定要掌管历史的，不是强大的帝国吞灭了一个弱小的弹丸小国，乃是神命定这件事情，还不只是许可，他命定这件事情，他的百姓神要管教他，借着强大的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可能神的百姓很困惑，甚至有一度先知耶利米在非常沮丧中间，甚至怀疑神你是否欺骗了我。耶利米先知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大胆，也是非常难过的先知，他觉得神你好像在骗我们。但是神这地方告诉他，我是掌管历史的主宰，被抓去你们我们的同胞百姓，神的百姓是我的作为。当然后面也讲得很清楚什么原因，在以赛亚书45章里面，到将来神要兴起来，神要兴起古列，这位君王的名字都写在书上。他说将来70年满的时候，神要兴起一位君王，使波斯的君王允许他们回来，都在上帝旨意中间，甚至写得非常准确，70年。学者们在这里研究到底70年什么意思，有些说是从第一批被掳的是公元前605年到538年到36年这段时间，接近70年这段时间回来的，有的是从最后一批被掳去的是公元前586年到圣殿建成511年516年，刚好70年。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大约的数字，不管怎么说，这些不同的解释都帮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像当年的假先知说不会的，很快就回来。那以前他们预言错了，说平安了，平安不会被抓去，那群假先知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说错话了，跟历史的现实不符。但是还有一群先知说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后面看见刚才读了亚哈跟基利加两位，不是君王，是跟君王一样的名字的，是两个假先知，他觉得不会很久了，甚至要密谋在那里背叛。所以这个时候假先知宣告了，假先知所传递的信息，以前假平安，后来说假的是很短时间，但是耶利米先知告诉他70年，这也是上帝耶和华神的命定。我不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会读先知书是什么体会，当我自己还在一个慕道友的时候寻求神，有两件事情非常让我过不去的，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我无神论的想法，就是对其中一件，就是先知的预言在历史中间准确的应验，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觉得惊讶。你今天讲一些道德说教很容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怎么样，这都很好，无关痛痒， 但是说一个民族要被整个民族几乎整个民族被抓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70年会回来，你觉得这种预言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70年说长很长，说短也不是很长，70年可以应验，说明他是否真假先知。假如70年这件事情没有应验，你觉得犹太人后世的犹太人还会把耶利米书列在他的先知书里面吗？你觉得会不会？不会哈。大家都知道犹太民族很聪明，他不可能把一个假先知的书信放在历史中间。我非常感谢神，神真是体恤像我这种理性主义者的软弱，把一些历史铁一般的事实借着这些先知的预言写在那里，让这种怀疑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自然主义者也放不过。你看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中间像铁一般的事实发生了，我们最好要慎重来对待这件事情。当然圣经中间还有无数的许多的先知的预言，那些应验的都让我们很惊奇，哇，这样的事情事先说了后来却应验了。讲到先知预言的时候，我插一句，将来我当时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愿意降服在先知预言面前，连罗素这样的人，他非常反对基督教到疯狂的地步，但是他都说什么是真神，什么真有神存在的一个标准，他说如果你预言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早晨几点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几点到中午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都准确应验了，他说真是有神存在。其实罗素没有继续跟从他的逻辑，如果跟从的话，圣经里面扫罗去找驴的时候就是这样，几点到哪里，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会见到什么人，刚好后面都按照这样成就的时候，除非罗素否认撒母耳上下书，除非他否认圣经的经文的历史性，否则他必须咽下去他所 说出来的判断真神存在的标准。不管怎么说，这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利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那些君王，有些不服的君王，像尼布甲尼撒君王，在但以利书里面告诉我们，神预言甚至借着先知预言说，你有一段时间好像过不是人的生活，要吃草，要睡在外面。果然这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后大家知道连尼布甲尼撒外邦的君王都称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唯一独一的真神。历史掌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给我们今天动荡的世界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平安。神的百姓在这种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惊慌，历史将往哪里去，世界的混乱，我们神的百姓应该如何来对付。但是我们确定的相信神掌管了历史，我们就有笃定，心里就有平安。在耶稣出生之前，大家知道凯撒是那时候的君王，凯撒绝对的权力没有人敢否认他，但是先知预言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可是玛利亚、约瑟却住在拿撒勒，离伯利恒还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在历史中间感觉是凯撒在颁布一些谕令要做人口普查，感觉是凯撒在掌管历史，他在移动历史，他一颁布这样的谕令，是犹太地的人都开始移动，他都要到本族本乡去那里登记，这是人口普查非常重要的法律。可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灵棚，在那里生产，我们的救主就按照先知的预言出生在，准确的出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谁在移动历史？许多人认为是君王移动历史，历史辩证法说是人民群众移动历史，这是我们许多人都学过的，许多以前多年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历史后面有一个大手，一双大手在那里移动着历史。表面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在移动历史，但是神在那里在后面操纵、影响、推动这历史的进程，是按照他的心意。在先知以赛亚书45章里面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兴起古列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君王，他说乃是要使他的百姓回去建造他的城市， 神的自己的百姓。所以神在历史中间都有他美好的作为，当时我们看不见，我们会惊慌，会害怕。在1949年，许多宣教士非常难过，被赶出中国，许多人难过啊，宣教士离开了中国，这么一个广大的土地，福音将来如何广传？所以许多宣教士离开了，流泪的离开，后来在海外祷告。他们却不知道，借着他们的祷告，许多神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工作，中国大陆兴起许许多多从本土兴起来的领袖，在经历了艰难患难中间建立神自己的教会。所以当后来1979年开放的时候，这30年中间，海外突然间发现我们祷告好像福音的种子会窒息在那块土地上，但是神很奇妙的在那里做30倍、60倍、100倍的工作。我们不做一些统计数据，大概许多人有人计算说真是接近100倍的增长。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人看来灰心绝望的时候，上帝却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在中间兴起。我们这几天也听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消息，在浙江那里非常严峻的形势，神的教会的十字架被拔走拆除强拆，还遇到一些受伤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些迫害后面会有怎样的美意，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骨肉肢体在那里受苦，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也应该坚定的确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常常为我们的肢体祷告，特别为浙江地区那些弟兄姊妹祷告。看到那些照片，看到那些迫害的时候，十字架一个一个拆出来，有100多个十字架被拆下来，我们心里很难过。但是我相信这些十字架被拆出来，在心灵更多的十字架进入人的心灵，更多人被建造起来，要更多的人去信靠这位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才是真正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不恐惧不害怕，我们也为我们肢体，我们在海外说很轻松，但是我们要多为用祷告这样的真实的关注来关心我们主内的肢体，不只是我们的同胞，他是我们主内的肢体。对上帝掌管历史这样坚定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对世界中间复杂的纷纭的形势，我们不困惑，带着坚定的信心相信神必要在过去掌管历史，现在未来都要掌管历史。克伦威尔将军是英国，大家知道是一位统治者，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曾经很软弱，去旅行的时候跟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心里非常的焦虑，因为他将即将要发生对英国的形势让他心里很不安，所以他晚上就是大概睡不着觉。跟他同行的仆人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看见克伦威尔将军好像有一点问题，就起来跟他聊天。他说，将军请问你出生以前上帝在掌管历史吗？他说当然。那我们都走以后，都离开以后，上帝还继续掌管历史吗？他说当然当然。那你觉得他今天会掌管历史吗？所以这位统治者已经意识过来，神借着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在他边上来提醒他，你不是掌管历史的，乃是后面你所信靠的神。所以克伦威尔将军一躺下去就可以睡很好的觉，这个是很好的心理辅导。神不但掌管历史，这地方也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我想前面大家读前面28章已经看到很清楚，上帝耶和华神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主。大家可以从耶利米书这后面第15节到23节后面都在讲这件事情。在这地方神，你看17节，这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愿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耻辱。 这是一个对当年留在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那些本地的国民的一个审判。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以为那些被抓到巴比伦，大家知道被巴比伦抓去一些精英去的，然后留在巴比伦人就会觉得啊，我们庆幸这些人被上帝管教，他们被抓到巴比伦去了，我们是上帝保守我们，我们可以在本土生活。但是在24章里面，大家已经读到先知神给先知一个预言，给他一个信息是两筐无花果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他看见正好相反，被掳去的这些人看来是一个被管教被抓到外国去了，但是却是神为以色列民所保留的语种，纯正的，将来要用它来复兴以色列的灵性生活。那些自以为可以保留在那里的，好像上帝保守他们平安，其实这些却他们在本地在拜偶像，他们在那里神说这些人将来也要被抛到万国中间去，所以在那里要咒诅、惊骇、嗤笑和羞辱都会临到他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断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首先真是从先知书里面我们不会错过这样的信息，神是一位非常不客气审判的主。所以帮助我们神的子民应当常常省察我们的罪，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信耶稣了我们就可以免去那些管教，相反正是因为信耶稣了我们才会受更重的管教。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信息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就有点像武林里面要清理门户，从自己里面开始。所以神是一个非常对神的子民是非常认真对待，圣洁的神也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的子民。神借着利未记借着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跟从神的人，我们当常常反省自己有哪些得罪神伤害人的地方，得罪神的要悔改，伤害人的要对付，要认罪，不能够回避。那些罪盖起来像脓包一样会发烂发脓，对自己不好也会伤害群体，这是公义的神向我们要帮助我们去好好对付我们的罪。配偶中间也是一样，如果有罪在夫妻婚姻里面，也是自己在神面前蒙神的关照，承认自己的罪，去对付，去流泪，去悔改。就像上周给大家讲的，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罪对方的罪愤怒，我们却极少时候为自己的罪忧伤。我们盼望神的子民的性情是一群常常为自己的罪忧伤的人，那样才是真正美好的性情。为他人的罪愤怒，这不缺这样的人，在婚姻中间更是带来很多的害处。但是我们常常帮助我们看见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反省自己对神对人的伤害。第三个信息也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第29章第11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第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段信息这段经文是许多人都会背的，就像刚才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他不知道父母管教后面有他的心意，要孩子过走正路，不要走偏斜的路。但是以色列百姓在受管教中间，在受审判里面，心里也会觉得好像我是孤儿，神不管我了。但是却不知道神借着先知来启示他的心意，他知道他向我们向神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是我们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的百姓在艰难中间常常会想到好像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跟世界上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人这样说，信神有什么用，还不如不信，好像我信神了，神的眼目在一直在看着我，挑剔我，管教我，我更苦，还不如不信。这些年我在留意一些人信主一段时间离开神的一些原因在哪里， 也跟那些著名的那些基督教人士领袖后来成为一个不幸的人的理由都很相像，就是遇到人生里面有些关卡他过不去，变成祷告祷告，求神拯救，求神释放，求神帮助，没有帮助到的时候，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帮助的时候，他离开神了。这样的人很多，我们看的都很难过。这样的人就在我亲手受洗的许多人中间后来都离开神了，不但是不是去不同的教会聚会，那个很好没有关系，是不去教会了，甚至不信神了。其中的原因多半是自己的难处，婚姻里面的艰难，儿女或者疾病痛苦，求神求啊求啊求啊，或者工作求了求神不听他了，这个神好像也不灵。所以证明了当初来靠近神的时候许多动机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知道今天的慕道帮，今天弟兄姊妹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别的东西都可以喊很多，神慈爱神都很好，但是我们的罪神要我们对付，我们信神是因为我们是罪人需要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苦难需要被释放，千万不要搞错。苦难被释放的途径很多很多，但是罪人需要悔改只有一个方法，是透过基督。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对付，我们需要来被救主赦免，这样的原因来信主，其他的原因都可能使有一天暴露出来我们的根基不稳的。我不是在批判批评这些离开神或者暂时软弱，或许有一些人不是说定他们的罪说他们不是真基督徒，而是那些因为太苦了来到神面前得暂时的安慰，然后好像信了主也受洗，但是后来患难临到的时候，那个暴露出来可能不只是软弱，还证明了当初信主的原因是太苦了，有一些人安慰我，有人为我祷告，也临时的相信了，哎，神好像会帮助我度过那个苦难。那样的信仰就是马克思讲的鸦片。鸦片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太痛苦太痛苦了，给你一点麻醉，你暂时可以不痛而已，那是鸦片。所以今天的很多宗教很多信仰很多弟兄姊妹，真是如果你因为苦难靠近神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因着苦难得释放或甚至相信神，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只有被十字架的基督赦免，那个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饥饿的人需要食物，干渴的人需要活水，但是病人需要医生，但是只有罪人才需要救主。任何别的原因来到神面前，那个都不是正确的理由。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可以借着患难软弱病痛来到神面前，但是一定要回到认识到自己的罪需要被救主赦免，这样的一个缘由，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主，成为真正主的门徒。这地方讲到神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他。圣经里面讲的平安不是无灾无祸的平安，圣经讲的平安是一个因着知道神爱我们，因着知道因着他的爱我们有幕后的指望，这样的一种信息帮助我们知道有全然的信靠。大家知道这个很著名的例子我不重复，但是简单的提到一个过去两个画家比较画平安的图案，大家听说过这个故事，一个到山间小湖画得很漂亮很平静的，一看就是很平安的环境，但是另外一个画家却到瀑布边上一个树枝伸出来的一个鸟窝，画出来一只小鸟在上面，边上是汹涌的瀑布。后来这个当然这个画家拿回来一看，显然前面的画家就逊色了，那个平安是一个水迹一般平静的没有对照的，但是瀑布边上的鸟窝小鸟在上面可能还咕咕咕咕，声音虽然画不出来，但是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是圣经所讲的平安。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所不像世人所赐给你们的，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平安。世人的平安建立在一些人看来值得安全感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可能你的才华你的财富你的学识你的家庭你的银行存款你的公司的兴旺在世界的地位，这些都可能给你带来安全感。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这些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你的终极依靠就非常有问题，说我们的公司很大在全世界多大多大多大，讲到第几名的时候，如果你偶尔只是讲那个事实可以， 但是如果心里你真以为因着你的公司很大，你的这个工作就安全了，那叫这就是偶像。礼拜三晚上我们很好，今天准备在祷告会的时候探讨到先知讲在第二章里面，耶利米书第二章里面讲神的百姓犯两个错，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是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个是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一个弟兄讲得很好，这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就是我们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可以靠它可以度过。但是神说他赐的平安不是让我们以世界那些依靠作为平安的，是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是在那种在瀑布边上那种，在风浪中间，在疾病里面，在痛苦里面，在这些可能飞机不断掉下来这样的一些恐慌的局势当中，我们还可以因着相信有平安。不久以前听到一个很让我感动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一个家庭从北京来，他给我们见证说有一次他们坐飞机不知道从哪里到哪里，飞机上出现一个颠簸的事情，非常严重的颠簸。这妈妈她说哎呀，她自己都她当然在祷告，我说你祷告吗？她祷告，但是她看见她的女儿在那里非常平安，非常平安，这惊奇的平安让妈妈知道，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相信神啊，为什么害怕呢？妈妈觉得有点惭愧。我们感谢神，这样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认识神，不但是头脑的知识背诵经文而已，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生命就在飞机的颠簸中间考验出来。不考验不知道真假，你光背圣经，背圣经很好，但是光背圣经如果不考一考不颠一颠，不知道真假。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神，这个孩子颠过了。我不知道你颠的时候我是很害怕，但是这个孩子不害怕。我真的觉得，不但我们平时就很喜欢这孩子，但是灵里面觉得飞机颠簸他不害怕。我相信如果真出事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他如果告诉别人有一位神他拯救我们，我们要相信他，他的信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的。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这是考验过的信心，考验过的。飞机颠簸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在颠簸中间，在困苦，在一些艰难中间仍然有属天的平安。我盼望弟兄姊妹能一起来操练这样的平安。这种平安真的多半不是你很平顺的时候，就是在各样的艰难里面有这样的平安。很多年前911之后，有一个姊妹回国去坐飞机，她姐姐吓坏了，你这时候回来干什么？那个姊妹说她自己都忘记了，我一直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们有些闪光的话我会记很久了，有些话已经记十多年了还不会忘记。那这个姊妹说，我身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我还怕什么？哇，豪言壮志，听得很感动，他自己都忘记了。但是感谢神，就是因为对神有信心，他坐飞机911就911往我上去，我万一掉下来我也是到主那里去的。神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所给的，盼望我们对他有信靠，知道他是我们终极的依靠。无论在疾病、患难、艰难、未来的道路不测，或者要即将面临教会的逼迫，在中国大陆要去那里服侍，或者我们在这里工作上的艰难，可能工作上一些处境让你很心里很沮丧、很灰心，但是知道神向他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几乎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样的一个灾祸临到他的民族，神都借着先知传递平安的信息。这个平安跟假先知说的平安啊平安啊那种平安是不一样的，这种平安是根植在我们与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他是真正的平安之君，只有与他有亲密的关系，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那种平安是世界所夺不去的，连死亡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盼望这样的平安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能够在艰难中间，在痛苦当中，在不安里面，我们主说，跟主说，主你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知道你向我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主啊，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看见彰显，知道你的信息不但对当年犹太人，主啊，在恐慌中间，在沮丧灰心里面，但是你赐带去平安的信息，你也在今天你的百姓中间，在各样的灰心沮丧、疾病、软弱、痛苦当中， 主啊，知道你的恩手没有离开我们。主啊，你是那位用皮带来收集我们眼泪的主。主啊，在今天你们哭泣当中，你知道你是那位这样的靠近我们，你是为病人铺床的主，你这样的细微无微不至的来关爱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得到，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恐慌中间也有那位小姊妹这样的见证，可有平安，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你话语面前，特别求你安慰安抚那些在各样的痛苦艰难中间的弟兄姊妹，直到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使平安，不是降灾祸，使我们幕后有指望。谢谢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奉耶稣名求，阿门。